谈到真实，很多人说看得到、听得到、摸得到，那才是最真实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上帝他都不符合这些条件，因为人看不到上帝，也听不到他讲话，更何况我们不能，肯定是不能摸到他，因为他是个灵体。那么有些人他们知道自己因为无法看见上帝，所以就用了神像，这样看起来上帝就比较真实。那么也有一些人他们相信上帝是存在的，但不相信他关心人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说无论你到哪一个城市，哪一个国家，你都可以看到有警察局，有医院，有坟墓。这不禁令他们想到，如果上帝他真的关心世人，那么他不是应该阻止病人或者是坏人甚至是死人越来越多吗？是的，世人对上帝的看法非常模糊，他们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。那么我们本身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有思想、有感情的一位真实主宰呢？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就有 帮助我们看出这一点，我们可以一起看这个经文，在罗马书的一章第二十节。罗马书的一章第二十节说到，自从创世以来，上帝那些看不见的特质，就是他的永恒力量和神性，都已清楚可见，从他所造的东西就能看出来，所以他们实在没有借口。是的，保罗在经文中指出，我们可以从造物主所造的东西看出他的特质。是的，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万物，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说说其中一个受造物，就是太阳。太阳可以产生多大的能量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啊，假设讲离聚会所大概五米的地方在燃烧一团火，那么你在里面吹冷气都可以感觉到那个热力啊。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火肯定是不小。那么再想象，如果在离你15公里以外，你都可以感觉到那个火的热力，那么这个火肯定是非常的炎热。太阳呢？我们的太阳离地球多远呢？太阳距离地球是1亿5000万公里。是的，很多弟兄姊妹肯定可以体会到尤其在传道上传道的时候，在炎热的天气下传道，也可以感觉到那个太阳它的炎热。甚至在阳光充足的日子，太阳的热力甚至可以灼伤我们的皮肤。是的，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太阳它发出的能量只有大约1/10是到达地球的，可是它却能够维持地球还有生命，有生物的生命。那么事实上，科学家也推算，太阳发出的总能量能够支持31万亿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。那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说明太阳的能量到底有多大。一个预测太空天气的网站指出，假如以美国现实消耗能源的速度为计算的基础，那么太阳在一秒钟内发出的能量能够满足美国900万年的需要。是的，可见太阳的能量确实是很强大。那么太阳只是上帝的受造万物的一小小部分而已，但已经能够让我们看出上帝他是真实存在，而且他拥有很多的特质，充满力量、智慧还有爱心。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证据有多清楚呢？好像刚才我们看的经文说到非常的清楚，清楚的让人没有借口说看不见而否认上帝的存在。那么大自然我们可以说就好像一本书，能够让我们去认识造物主的不少特质。那么想要认识更深入的认识耶和华上帝的话，我们就要看看那一本书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。是的，圣经是上帝提供关于他自己的一份书面记录。上帝在圣经里他把自己的名字透露出来超过了7000多次。那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看这经文，在诗篇的83篇第18节。诗篇的83篇第18节，经文说到：“好让人知道你的名是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统治全地的至高者。”是的，经文说：“好让人知道。”是的，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他，了解他是一个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的一位真实主宰，他耶和华使圣经能够通行全世界。那么因此现在全部或者部分内容已经翻译成了超过2100种的语言。是的，的确不管你是用华语、用国语或者用其他你知道的语言去读圣经，我们都能够以最打动的方式去认识这位真实的主宰，他到底是怎么样的。那么通过研读圣经，我们也能够了解上帝的各种思想感情。我们以下会举出几个经文的例子。那么首先，这一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还记得耶和华他因为什么而牺牲自己的独生子，好叫凡信从他的人都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吗？是的，可能弟兄姊妹都说，就是深爱世人。耶和华确实在爱心方面有很丰富的一个特质，甚至圣经说，上帝他就是爱。另外，我们人通常会因为自己做的某件事做得非常好，那么我会感到很开心。那么上帝如果他做了一件事，他会不会感到开心呢？我们可以看看一节经文，在诗篇的104篇第31节。诗篇的104篇第31节，经文说：“耶和华的荣耀万世长存，耶和华必因自己所造的欢喜。”是的，耶和华他也是会因为自己做得非常好而感到欢喜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个耶和华的思想感情，那么就是他对偶像崇拜有什么感觉。我们可以看看一节经文，在申命记的7章25节。那么耶和华对偶像崇拜有什么感觉呢？在申命记的7章第25节，经文说：“他们雕刻的神像，你们要用火烧掉；造神像的金银，你不可贪图，也不可收取，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。这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。”是的，耶和华对于偶像崇拜的感觉就是憎恶。那么再谈谈耶和华的另一个感情，那么有没有想过上帝他又会不会伤心呢？我们可以看看一节经文，在诗篇的78篇第40节。诗篇的第78篇第40节，经文说：“他们多少次在旷野反叛他，在荒漠叫他伤心。”是的，耶和华他也会感到伤心。是的，研读圣经其实的确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各种思想感情，包括刚才我们读到的，他深爱世人，那么耶和华也会因自己所做的感到欢喜。那么耶和华对偶像崇拜是感到憎恶，那么耶和华他也会感到伤心。是的，研读圣经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上帝的各种思想感情，了解他是一个真实的主宰。是的，以上我们提到通过受造万物和圣经一致的证明上帝的确存在，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一个真实主宰。那么现在我们谈谈古代上帝的宗仆，他们又怎样在生活中表明他 他们深知确信耶和华是真实存在的呢？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看的例子是亚伯拉罕。是的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曾经从耶和华那里收到一个指示，是令他很难忘记的。是什么指示呢？我们可以一起看这个经文，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。创世纪的十二章一节，这里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，就是之后改名叫亚伯拉罕，说，你要离开家乡、亲属、父家，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是的，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要离开自己住的舒适的城市，离开他的家乡，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但是我们留意到经文，当时耶和华并没有告诉他那个地方是在哪里。那么亚伯拉罕首先他要克服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属。在古代的中东，人们都很重视家庭，要是一个人他们离乡背井搬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他们通常会被视为很糟糕的事。怎样糟糕呢？这里说甚至比死亡更可怕。是的，但是亚伯拉罕他对于上帝给的指示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的同一章，创世纪的十二章第四节，经文说，亚伯兰就照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，罗德也跟他一起去。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75岁。是的，经文说亚伯拉罕照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。是的，亚伯拉罕他一定要把耶和华看得非常的真实，他才能够做出这么多的牺牲，服从上帝的吩咐。我想想看，如果亚伯拉罕他把现在他所面对的问题看得比耶和华真实，他可以怎么想呢？是的，现实中他和妻子都已经老了。刚才经文说，亚伯拉罕他接受指示的时候已经75岁。那么根据查考，他的妻子当时已经60多岁。是的，60多和70多岁，就是那个年龄是我们最不想爬上爬下或者多走几步的那个年龄。那么更何况上帝指示他要去的地方是说到要离开他的家乡，也就是说这一段路是很长的一段旅程。是的，亚伯拉罕他不知道自己要搬去什么地方，那么他心中我们可以想象到肯定有很多的疑虑。但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把耶和华看得比自己的难题还要真实，因此他全心的信赖上帝，服从了他的指示。是的，亚伯拉罕的确在生活中表明他把耶和华上帝看得很真实，他才能够服从上帝，离开舒适的乌尔城，侨居异地，甘愿放弃物质享受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另一个例子，就是摩西。是的，我们知道摩西他受过高深的教育，那么这个教育其实并不是普通的教育。为什么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的7:22说，摩西他学会了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说话做事都大有能力。是的，当时埃及是世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，而摩西他又是在法老的家中长大，也就是指他是一个皇家子弟。哇，你能够想象有多少成功之门向摩西敞开吗？是的，如果摩西他要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人，那么被人喜欢、被人尊重、被人追随，那么这对他来说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但他有没有追求这些物质享受呢？我们可以看看圣经怎么说，在希伯来书的11:27。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。第二十七节说，他因有信心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坚定不移，像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上帝。是的，经文说摩西他离开埃及。是的，也就是说摩西他甘愿舍弃埃及给他的世俗地位和财富，为的是要赢得上帝的嘉许，而不是要受人嘉许。那么为什么摩西他会有这么大的决心呢？因为他把上帝看得十分真实，就像经文说什么呢？好像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上帝。所以就是说，上帝就好像在他的面前一样，他看得到，非常的真实。是的，以上提到的两个例子，摩西和亚伯拉罕，他们都确信耶和华是真实存在的，因此他们能在生活中表明自己全心的信赖耶和华。那么我们本身又可以怎样在生活中表明耶和华对我们十分真实呢？那么其中我会提到三个方法。那么第一个方法是，我们必须重视上帝的旨意，把遵行上帝的旨意放在第一位。是的，这意味着我们会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和三十八节所说的，会全心全意全力全智的爱耶和华上帝。是的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做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一些问题，就是现在我大部分时间是拿来做什么呢？是不是都花在世俗工作上呢？还是每天花很多的心思和时间在照顾家庭或者是生活的日常事务呢？是的，我们要时刻的省察自己把什么放在我们生活中的第一位。是的，这是第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怎样去表现生活中表明耶和华对我们十分真实。那么现在我们谈谈第二个。那么之前我们可以一起看这节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的六章第二十二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节经文说，要是你目光邪恶，全身啊，对不起，是二十二节，眼睛是身体的灯，要是你目光单纯，全身就都光明。是的，耶稣吩咐我们要保持目光单纯。那么在什么事上我们必须保持目光单纯呢？就是在世俗工作和日常生活方面，我们必须保持目光单纯。那我们知道有时要保持目光单纯并不容易，因为在生活上有很多，或者我们说太多，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。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的吩咐，把我们的目光单纯的集中在一个焦点上，那就是先追求上帝的王国。是的，这就好像相机，其实它的其中一个功能，就是当我们把相机的焦点集中在某一个事物上的话，那么其他的东西会怎样呢？是的，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。那么同样的，只要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王国的事物上，那么其他生活这些大大小小的事物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。那么现在我们谈谈第三方面，就是要热心的传道，按自己的情况尽力而为。那么也许你因为要照顾家里人不能从事某项全职服务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尽力的参加每周的传道活动。那么如果时间真的安排不来，你又可以怎样做呢？你可以经常做非正式的见证工作，像你经常会去的地方或者经常会遇到的人传道。那么对于年长的弟兄姊妹呢， 也许他们不能像以往一样做的那么多。没关系，请记得，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，但是上帝他看见我们，而且他甚至能够知道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和为人。因此你不必担心，上帝一定知道你现在的情况。只要你按照自己的能力去传道，那么上帝他仍然会把你视为热心的一位传道员。是的，热心的传道员并不是你用了多少时间传道去衡量的，而是你对帮助人认识上帝有一份执着，很想帮助身边的人能够认识这位真实的主宰耶和华上帝。因此我们说，无论你是什么年纪的人，你都可以是一位热心的传道员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复习一下，我们本身可以怎样在生活中表明耶和华对我们十分真实呢？以上我们谈到了三个要点。那么第一个就是，我们会重视上帝的旨意，把遵行上帝的旨意放在第一位。那么第二个就是，我们会听从耶稣的吩咐，保持目光单纯。然后第三个就是，我们会热心的传道，按自己的情况尽力而为。如果你刚开始研读圣经，不要只满足于上帝他存在，你要继续加深对他的认识，明白他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一位上帝，设法成为他的朋友。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已经献身受尽要的话，你要怎样做呢？就是要继续的研读圣经，在生活上表明上帝对你十分真实，是你的朋友。是的，只要我们继续跟真实的耶和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跟他做朋友，那么我们的前途也会是幸福的。